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76回。三日后，船只缓缓驶向软红乡土的金陵城。靠岸停泊之前，谢之真将门锁打开，赠与纪微鱼十两银子做盘缠，又把佩剑和玉佩完璧归赵。一身校服的纪微鱼只收下了佩剑，却将那玉佩推回去道： 啊，这些时日多有叨扰，又成了姑娘赠银的美意，这玉佩便当做一点谢礼吧。 谢之真坚定地摇头： 公子的贴身之物我不好收的。 纪文鱼无法，便问及他的住址，说是待为父亲洗清冤屈之后，必当亲自登门道谢。谢之真不肯说，只是道： 这不值什么，公子且早些离去吧。 纪文鱼不好勉强，温柔地又看了他一眼道： 也好，若是有缘，必有重逢之 日。这天夜里，谢之真随舅舅宋静游玩归来，在枕头底下发现了纪温鱼的玉佩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避开众人耳目，悄悄潜入他房里来的。谢之真微微皱了皱眉，有心想将这玉佩丢进水中，又怕真是别人家的传家之物，想了又想，只好将之放在庄帘最底下的格子里。却说谢之芳自送走姐姐之后，便觉百爪挠心，日夜不得安枕。不出五日，他便是鸽子送了四封信，后来实在耐不住，将手头的事胡乱交接给几个亲信，一路快马加鞭追了过去。临近金陵，他又近乡情怯，缓下了脚步。 少爷，您怎么不走了？舅老爷和小姐这会儿应该刚从金陵启程不久，咱们改换水路，最晚明天就能赶上他们。 小厮安和牵了匹吃饱喝足的白马过来，换下累得口吐白沫的栗色马匹。 不急。 谢之芳心烦意乱，胡乱找了一个借口拖延。 爷还没来过金陵，且在这里耍上两日，也给父亲母亲带些土物丝帛回去。 他害怕见到姐姐之后，他又控制不住自己，做下什么丧心病狂的蠢事。食不知味的勉强挨了两日，他改乘客船逆水而上。满怀纠结的一点一点接近姐姐时，他在心里想了一千个一万个疏远他的法子，却在看见船尾翘首以盼的倩影时忘了个干净。 姐姐！ 谢之芳下意识往前冲了两步，遥遥冲他招手： 你往后退一些，小心别掉下去。 话音未落，船身忽然一个减速，他心神紊乱，失了平衡，一头栽进河里。一时间，两艘船上人仰马翻，乱作一团。好几个会水的小厮和护卫下饺子般跃进河中，营救自家少爷。谢之真吓得了不得，连忙取下帷帽，扶着船舷往水花翻腾处注目，焦急地一连声唤他的名字。谢之芳水性颇好，很快便浮出水面，推开左右碍事的小厮和护卫，游到谢之真正下方，抹了把脸上的水，冷得打了个哆嗦。绳子垂下来，谢之真急得快要哭了，看见弟弟几个起落，身手灵活地攀爬上来，浑身湿淋淋地跳到他面前。他嘿嘿一笑，带出几分傻气： 姐姐莫慌，我一时高兴地忘了行，这才跌了下去，就当洗了个冷水澡，这会儿神清气爽，还挺痛快。 谢之真紧蹙峨眉，解下身上的披风，踮脚附在他肩上，满面担忧之色： 快进去换身衣裳，仔细染了风寒。 他又侧头吩咐琵琶： 去给厨下递个话，煮一碗浓浓的姜汤过来。 谢之芳怔怔地看着他，眼中闪过挣扎，旋即用力晃了晃脑袋，倒甩了谢之真一脸水。他怔愣片刻，正要抬手帮他擦拭干净，伸到半空又收回了手， 尴尬地咳嗽两声道， 我先回房，待会儿再跟姐姐说话。 谢之真拿出帕子擦拭脸上的水珠，总觉得弟弟的态度有些奇怪，露出些许疑惑之色。过了半个月，他们终于回到了阔别近半年的长安城。谢夫人行事妥帖，早派了十几个下人抬轿来接，和随从们站在一处的还有长高了半个头的凌轩。刚放下跳板，谢之芳便第一个跳下去，笑嘻嘻地对凌轩道， 阿轩，好久不见啊，你这一向可好， 没你在身边聒噪，吃得好睡得香，别提多快活。 凌轩不客气地对了他一句，转头看见戴着帷帽款款下船的谢之真，脸上的表情正经了不少，拱手做了一揖道， 姐姐一路辛苦。 他和谢之芳平辈，叫一声姐姐并无什么不妥。谢之芳听着却有些不顺耳了，欲言又止地瞪了好友一眼。谢之真端庄大方的回礼，在丫鬟们的簇拥下上了轿子。宋静是不愿进谢家门的，殷殷叮嘱了两个孩子几句，使护卫们贴身护送，便自回在长安置办的院落休息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